你经验多，你说说什么万全之策？我也没有，你看孙烈臣也没有好办法，张志飞说这不得了吗？既然你拿不出好主意来，不揭法场怎么办？胡老杆说是不是这么办，咱们这还有一大笔银子呢，拿钱运动运动。张世飞一笑，老爷子您说错了，来不及了。运动谁去？运动新民府知府大人曾运呢，他能受你的钱吗？接了你的银子，他在笔尖一逛的六条人命算没了，行吗？恐怕不好使吧。即使曾运是个贪官，受了咱的贿赂，三营统领王凤亭能答应吗？他儿子王珂让老嘎子给摔死了，没有丁察，有苦主在那监视着，曾运狗胆包天，他也不敢呐。这个事儿没别的路可走了，只有拼了。大伙一听，张世飞分析的非常正确，我们人手太少了，把红罗剑赵家庙的人凑的一块才100多人，这能解决什么问题？白给人家垫马蹄子。张志飞说是不假，那我们别忘了可以求援呢，现在时间还来得及，咱们大家分头行动。我说孙大哥，您跟八角台的张景惠关系不错吧？您马上骑快马赶奔八角台找张景惠，咱们当初怎么帮他的忙来的，老嘎子为他把命都喝出去了，用着他，他恐怕不能推辞，管他多接点人马，马上到咱们赵家庙集合，我相信大哥你能办成这件事。妥了，我现在就走，快回来，明天最好就回来，我知道。孙烈臣带俩人骑匹快马赶奔八角台。张世飞又跟青龙说，我兄弟你也辛苦辛苦，你敢奔三界沟青马坎面见老当家的杜老盼，你就说他干儿子要掉脑袋，无论如何排不如何让他多派点人马要劫法场，不管来多少人到赵家庙集合。哎，妥了，我现在就走，快点啊，哪怕累吐血明天也得赶回来。哎，青龙走了，张世飞又告诉魂龙，兄弟你也别闲着，你马上赶奔辽阳高托子面见吉金村砍朝喜，可千万记住要背着冯林阁呀。啊，你跟那两位可不一样啊，冯林阁最恨咱们老嘎的呀，前者夺了咱的军马，势不两立啊。你告诉纪金存砍朝喜，无论如何要想法拉出一部分人来，累吐血也得赶到赵家庙，明天咱不见不散。妥了，我一定办成。魂龙走了，张世飞说我也别闲着，我现在就上田庄台找二虎和田小凤去，让田庄台马上发兵。就这样留下胡老嘎看家，张世飞上了马呀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田庄台。少卡一看认识啊，张世飞常来常往，哎呦张爷您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我有急事面见当家，当家这都在明王里请吧。其实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后半夜了， 人们都在熟睡之时，张志飞拎着马鞭子急冲冲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问，哎，我那好朋友唐二虎在这儿， 在这儿呢， 他在哪儿住？ 他就在旁边那跨院， 早都睡了，先把我领那儿去，然后我再见当家的。有人把他领到唐二虎的住处，三间房上灯早指了，黢黑。摘耳一听有人打呼噜，不用问，唐二虎。张世飞在院里跳脚骂呀， 唐大脑袋，唐二虎，你给我滚起来，你个重色不重友的家伙，老嘎子都要掉脑袋了，你还在这搂娘们，你是个人吗？你说这半夜的时候这么一吵吵，能听不见吗？ 二虎在梦中惊醒，他推推身边的田的丫头，谁他妈骂我呢？还是做梦？田的丫头把头抬起来一听，可不是吗？院里正有人骂呢， 唐大脑袋，你给我滚出来，唐大脑袋，你不是人，老嘎子要没命了，哟，快看看去，怎么回事？ 好像张世飞的声音， 我你咋呼什么？等会儿我穿上衣服。 唐二虎啊，连袜子都没穿，蹬上裤子，穿着衣服开门到院里头了。我你小子有病啊，你放屋不进，你在这咋呼什么呢？哪他妈有半夜串门的？你小子可真得了病了。 你才有病呢，我告诉你吧，老嘎子出事了。 你说什么呢？ 我来那会儿老嘎子不挺好吗？那只是那只，这只是这只，是怎么回事？ 唐二虎不听则可，一听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， 嘿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 他就像疯了似的回到屋里头，找袜子找枪，把茶碗也拨了碎了，茶几也碰倒了。田大丫头赶紧把保险灯点着了，怎么我听说老嘎子出事儿？ 快点吧！哎呀就叫你给我耽误事儿，你没孩子你愣说有孩子，你瞪眼胡说八道，你把我骗来的、你说这有多耽误事儿啊？ 那边说唐虎说的什么话呀？是真的，田大丫头已经跟唐二虎拜堂成亲了，夫妻二人就在一块住了几天。唐二虎随着张作霖就走了，这么长时间不见面能不想吗？所以编个瞎话给二虎给骗来了，就为亲热亲热，您说这不耽误事吗？唐二虎啊，听完张志飞的话跟疯了一样，拉着枪往外就跑，叫张志飞把他拽住了，等等，又犯了虎劲儿了。我光找你来的，我得找大横把田小凤。这时那田的丫头啊，把衣服穿好也出来了，说既然要见大横把，我领你们去吧。仨人到田小凤的住处，小凤听说来人找他，就知道有重要的事儿，把衣服穿好也到了院了。四人见面，田小凤也是火爆的脾气，就问张子飞怎么出什么事了。我蒙兄为什么没来？ 嗨，别提了， 你蒙兄眼看要掉脑袋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田小凤哀怨了一声，好悬没昏过去啊，让田大丫头把他扶住了。当家的，事到如今急也无用啊，这不是找你来了吗？咱们赶紧点人马起身吧。田小凤咬了咬牙，吩咐一声全体集合， 要说田小凤对张作霖一颗赤心，半点虚假都没有，按他的意思把田庄台的柳子全拉去，有一头算一头。后来张志飞说，其胜不顾家，这是一大忌讳，你家得留人呢，那行，再说去这么些没用的也不行，你还得挑选挑选，精炼精炼。就这样，田小凤经过选拔，选了200名精壮的，武器配备的也全，一半是马队，一半是部下的。张世飞在头前引路，就这样连夜赶奔赵家庙。红日东升，第二天他们来的是最快，把弟兄们安顿好了，张志飞、唐二虎、田大丫的陪着他进了保险队队部。可坐下没等说几句话呢，孙烈臣陪着张景惠来了。原来孙烈臣到了八角台，见着张景惠，把事情的经过一说，张景惠真不含糊，奔都没打呀，妥了，我兄弟遇难了，那就是我的事儿。人家帮过我的忙，到用我的时候，我要不竭力相助，我不够个人，马上我就集合队伍。数他这人多呀，孙烈臣说，你别全拉去啊，你留下一半，带一半就可以了。张景惠带来300人呐，连他贴身的卫兵加一块不到350，也差不多少。人家那家伙事儿都齐全，多数都是马队。为了急行军，两个人骑一匹马，就这样连夜出发，这才来到赵家庙。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，人到齐了。这时小小的赵家庙可热闹起来了，无形中增加了500-600人，是声势大振，一个个是擦拳摩掌。等到中午，青龙回来了，不过就他老哥一个，张世飞就一愣啊，你回来的倒挺快，你到青马坎见着谁了？老当家的不在家，我见的是少当家的杜立三呢啊，杜立三热情款待，问我的来意，我都跟他讲了，他也深表同情。他说叫我连夜返回来，他马上集合队伍到赵家庙来集合。是吗？你都说清楚，都说清楚了，就这么点事儿。你没跟他说得来多少人？我说了，因为到新民府劫法场，人家官军太多，咱们人少了无济于事，看他那意思能拉个300-500的，妥了，只要他能再来几百人就够用了。结果还落空了，你想杜立三能派人吗？表面上也就是敷衍搪塞，心里头非常高兴。杜立三心说，该，你张作霖你早该死，你老嘎子掉脑袋正趁我愿，我救你我才不呢。但是这些人都不知道，还抱着希望，日头往西一转，高驼子的人来了，基金村砍朝喜赶到了。哎呀，这俩人真不容易啊，得着信儿之后把哥俩急得火冒三丈啊。幸好大当家的冯林葛不在家，冯林葛上开远，带着天昏地暗两大炮头，留下基金村砍朝喜看家，让他们守堆儿。不然的话，冯林葛要知道，一兵一卒也不能派， 这两个人商议之后细说，嗨，反正现在我们看堆儿，我们说了算，也没时间跟你商议了，你愿意也得这么办，不愿意也得这么办，将来回来你挑了理，用我们我们待，不用早然了，此地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。万一把老嘎子救出来，我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比跟着你不强多了吗？就这样，俩人立刻做出决定，带了100人。他这100人可不容易往外带呀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这都是不错的。有的不愿意来，拿钱垫收买人家，好不容易才凑上这个数目。几路人马凑在一块700-800人呢，眼巴巴就等着清马坎呢。可是又等了一晚上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清马坎连人影都没有。张世飞就明白了，行了行行，别等了别等了，没希望了。杜立三这小子人面兽心，嘿嘿，知之有己不知有人，跟老嘎子素来不睦，咱呢干脆别依靠他，就依靠咱这些人。红罗涧的海宽自然把人也拉来了，都算在一块儿，800人挂零，再留下一部分看家的，凑个整数800号，把长短枪都搭配搭配，把马步兵分派分派。总指挥是谁呢？孙烈臣、张世飞。前不正印先行官是谁呢？汤二虎、田小凤、田大丫头。谁干什么谁干什么都得研究好了，不然的话跑到那扎着活活去，自己找死，不但救不了张作霖，还都得搭上。就这样经过周密的计划之后，分期分批隐蔽赶奔西宁。恐怕官府知的消息啊，有很多人都化妆改扮，他们就选中新民府东关外的高台山，这地方作为大本营，这离着新民府是最近不过呀，把营部扎到这儿了，救出张作霖先奔高台山，然后钻了大山，顺小路再回赵家庙，把路线也都商量好了，把人呢分作两半，一部分埋伏在高台山交通要路，挖战壕修暗堡，把重火器全摆到这儿。另一部分人一共是不到400人吧，化妆赶奔新民府劫法场，这些人都是身带短枪和手雷的，由田小凤、汤二虎、田的丫头、张世飞、海宽几个人负责。张世飞呢跟罗翠比较熟，头一天就找到罗翠了，问他，我兄弟这事怎么样，什么时候出大差？罗翠说，你来的正好，明天5时3刻呀，你没看西关外孤女坟那都收拾好了，你们要救人的话趁早下家伙呀。啊，好吧。张世飞回去一说，大伙紧张上了，偷偷的运动都埋伏好了。在张作霖上断头台的时候，罗翠没敢在这待着，因为他心里有数，一会儿就得乱套啊，我别在这找死。这罗翠连呲牙再咧嘴的，哎呀，昨天怎么喝酒吃俩螃蟹，这螃蟹有毒子，我得找个郎中去看看。有人说，那班头你快去吧。罗翠找了个借口是逃之夭夭，找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了，别人不知道啊，谁能想到有人劫法场呢？结果外边全给准备好了，